感觉跟那个手掌差不多大的那种， 煎一煎，家里一般这样的做法哈。 对，就是北方的黄花鱼一般产自于哪里？比如说渤海，咱们就是京津冀地区嘛。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那种黄花鱼啊，是东海海域的，它是来自于浙江舟山的。 被你这么一说，我也是满脸的问号，好像也是没吃过。 对啊，因为在舟山，然后浙江，它是真正的大黄花鱼，它的那种长度啊，基本上能达到我们一个小臂的一个长度。 哦， 那种长度的话， 那就鲤鱼的大小。 对，所以说我真没见过。当时我就看到这个黄花鱼，因为我也去到那个舟山那个捕捞场地，然后我说哇，这个黄花鱼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个的，做出来的肯定特别好吃，是不是？然后他们当地的渔民啊，就开始去现做，我就发现，哎，肉质就不一样， 跟小黄花鱼完全不一样吗？ 对，因为你想小黄花鱼那种肉质啊，都是嘎吱吱嘎吱吱，然后有一点嫩嫩的感觉， 鲜嫩 鲜嫩的感觉。但是我说我闻到那个大黄花鱼那个味道的时候，我觉得，哎，怎么比我吃的小黄花鱼更鲜啊？就好像那种，我说是深海的吗？他说是深海的。我说这个是从多少海米捞起来的？他说60海米以上捞起来的，叫深海的海鱼。我说因为我在渤海，我也曾经出过海，就是他们捕捞的话就10米啊20米啊，就已经算很不错的那种肉质了。但是因为你没有吃过60米以下海里的那种大黄花鱼，肉质更加鲜美，我就发现哇，真的太好吃了，真的是符合我去舟山然后去那么一趟快乐的心情。 哎，可是一般大家提到这个深海鱼都会觉得这个肉质比较老比较柴比较硬一点，这大黄花鱼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因为你真的是你没有吃过，对不 对？真的应该尝试一下。而且今天我还带了那个罐头出来了，它是真正， 你知道，不怪我，市场当中想买大黄花鱼很难买到。 对啊，一方面买不到，一方面也很贵。咱们都是北方人，那北方人买那种大黄花鱼的话，你去我们舟山去邮过来的话，起码要达到80多块钱啊，90块钱一斤。当地买的话，起码要30-40块钱一斤。我们当时吃到了这个大黄花鱼的罐头，感觉哇，那么鲜美，味道那么好的话，那把它做成罐头更好了呀。所以说，再流传过来了，我要去吃点这种黄花鱼罐头。哎，我在北京也可以吃到，就是味道又鲜美的黄花鱼，但是又不比就是在我在浙江舟山吃的更差一些的了。我当时还吃了一个什么鱼，你知道吗？带鱼。因为我就发现北方的带鱼也是，它比较窄，再怎么宽的话，跟我两个手指头差不多一样宽，已经算不错了。但是我在舟山吃那种大带鱼啊，真的也是深海海域捞起来的，它大概就是起码我也有4指宽的一个宽度。而且我吃那个肉质的感觉，因为嚼到嘴里面啊，有种弹牙的感觉，你知道吗？什么叫做沾齿即化的感觉？就感觉那个肉质，哎呦，那个鲜美的那个味儿啊，隔着那个话筒想跟朋友们分享一下，但是我都是分享不出来那种激动的心情。 此时此刻，妹子 自己尝一尝， 就在我对面，她满脸都是荡漾着那种非常幸福的表情。但大家可能会非常好奇，好，你说这个带鱼这么大，然后这个大黄花鱼这么好吃，那我又见不到，我又吃不到，真的是非常的馋人。 对呀，所以说我今天带来这个我自己爱吃的这个，就是把它做成罐头之后，然后带到我们现在节目现场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为什么它把它做成罐头，我依然觉得它的味道很鲜美呢？因为品牌来说，我觉得这个品牌，我觉得我是很认可的。在我们就是大连地区，它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叫做状元海。 状元海， 状元海，因为它是国家授权的那种国家地理标志的一个企业。然后而且它是上市企业，你想说一个罐头企业居然能做到上市，没有多难，对不对？而且它能够做到是什么，就能保证你的所有的鱼都能保证是深海海域的，而且都经过了一个低温的处理之后呢，然后保留它最大的一个味道的一个肉质的鲜美的程度。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来自于状元海这个品牌的黄花鱼和带鱼。我们也请妹子和大家讲一下，如果从超市当中去购买状元海的黄花鱼的罐头，一罐得多少钱？ 一罐的话，你要买黄花鱼的罐头的话，一块至少是20多块钱，如果买带鱼的话会更贵，也是将近30块钱。 但是因为你前面讲那些它本身食材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价位本身还是 OK 的。 对啊，你想想看，你在超市随便买一种宽的那种带鱼的话，起码要30块钱一斤，对不对？ 是的。 但是你还得做，你还得费神儿。今天带来的我们的罐头呢，其实还蛮多的。我先说一下罐数哈。原来是给大家带来是16罐，8罐是黄花鱼，然后8罐是带鱼。但是我就跟厂商说了，那我都第一次来到我们广播节目，那我肯定拿出诚意来。 对， 这样吧，我组合翻一个倍好了。本来是16罐的话，我今天呢翻倍成为32罐。 然后送的和主品是一样的吗？ 送的和主品是一样的。我们16罐带鱼，然后16罐黄花鱼，然后一半呢是 五香味的，另一半呢是我们的这个香辣味的。本来市场价格是860块钱， 嗯， 但是因为今天呢，我也是跟厂商说了，我头一回来，我肯定带来一个大力度的折扣吧。 是， 所以说大家收到的货的话呢，32罐的话，我给大家的价格是299块钱， 平均一罐才不到10块钱。 对啊，9块多钱，你说你买个水果罐头都买不到吧？ 动心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优质的商品推荐，正确的消费观念，健康的生活方式，尽在北广生活时间。别犹豫，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等你哦。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很多人没有尝试过的，就是大黄花鱼。 对啊，大黄花鱼的话和小黄花鱼首先做法就不一样。大家做小黄花鱼的话无非就是炸一炸， 嗯， 然后你吃的感觉刺儿比肉还多，对不对？ 是，做法比较单一。 对啊，但是你大黄花鱼的话你可以蒸啊，可以焖啊，可以煮啊，甚至可以炒起来都没问题，或者做成罐头都可以啊，它做法就比较多。 嗯， 而且说这种大黄花鱼它不是说普通的产地啊，咱们平时在渤海吃的那种小黄花鱼啊，产地就比较单一了，而且咱们从小到大都吃过呀，没什么意思，咱不如吃一吃浙江舟山的真的大黄花鱼，而且它是真正来自于60海米以下那种深层的海鱼，它捕捞了更加的困难。所以说为什么大家要费那么大劲儿去珍海海域去捕捞它，因为就是看中了它的肉质平时更加鲜美，而且它是什么呢，蒜瓣肉，就是什么样子，就是白白的，然后加起来跟一个蒜瓣一样，你吃到嘴里面真正是感觉那个肉汁能溢出来的感觉。 嗯， 所以说这是普通的小黄花鱼的口感完全做不到， 这大黄花鱼。此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给大家带来了大带鱼。这个大带鱼的宽度呢有4个指头那么宽。 没错啊，而且说它长度又特别长。为什么说这种大带鱼更好吃啊？你想看大带鱼它游走的时候，它是不是身上要多运动，它骨头那种劲儿啊要多运动，所以说运动的越多它肉质会更加鲜美，就跟他们吃牛肉一样，牛肉哪儿最好吃啊，牛腱子肉最好吃，因为它经常运动嘛。所以说大带鱼它的肉质鲜美远远要超过那种小带鱼。我跟你说，老年朋友啊，在家里面如果说牙口不好的，吃点那种带鱼啊，即使是假牙你都可以嚼得动，包括小宝宝消化能力不好了呀，你吃点小带鱼啊补充一点我们DHA 也没问题，对不对？ 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上市企业的大品牌状元海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鲜美超值组这样的一个组合。 是， 如果从市场上购买这样的一个状元海的黄花鱼或者是状元海的带鱼罐头，平均一罐都得是30块钱左右。 当然了，我今天可带来是32罐啊，32罐的话，在市场上你去买的话，860块钱，就是你专柜超市都见得到，没有任何的折扣和赠品的。我们今天的客数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很多是150克那种超大克重，平时在家里面你可能见这种带鱼罐头的话都是100克的50克的，但是今天150克整整3两重。那我的每个黄花鱼罐头呢是110克，加起来呢整个是将近8斤的一个量。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16罐的黄花鱼罐头和16罐的带鱼罐头，口味呢是分为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 一半一半，没错， 只用299块钱，平均一罐才不到10块。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喜欢出发，因为远方在那里；不怕远方，因为家在这里。我们准备了纯正配件、专业技术、温馨服务、优惠折扣等您回家。详询沃尔沃汽车用品天猫旗舰店及当地经销商。弗朗斯雷哈尔经典青歌剧再度上演，纯正圆舞曲拉开喜剧大幕，婉转咏叹调吟唱风趣爱情，著名导演乌戈德安娜倾情打造，精美舞台呈现花都巴黎浪漫景象。宋元明、石以杰、埃德尔曼、莱斯克，中外歌唱名家联袂登台，1月18日至21日，国家大剧院制作青歌剧《风流》。